在光明星节之际，北欧各进步政党和友好团体联合庆祝集会11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由瑞典共产党、芬兰共产主义者联盟等北欧各进步政党主体思想研究组织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组织的人士和成员，以及我国驻瑞典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参加者首先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束和花朵表示了敬意。会上有一些人士做讲话后宣读了一项声明，还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